九八八制作。 你是梅家族的主事，永远都是主事，你要保护梅家族，首先就要保护自己。 主事？主事是什么来的？ 魔法世家， 编剧罗冰心，第三集。 那夜谁将酒喝掉，因此我讲得多了，然后你要着我手拒绝我，动人像友情深了，我没权终止见面，只因你有事依然形容接近甜蜜那种字眼通电，没人应该怨地怨天得到这结局，难道怪罪神没有更爱善的祝福，我没有为你伤春悲秋，不配有憾事，你没有共我搭过万里，不够剧情延续故事，头发被染上着凉亦错在我幼稚，应快活像个天使，有没有运气再扮弱者玩失意，有没有道理为你落发，必须得到世人同意，心灰得极可耻，心伤得无新意，那一线眼泪欠大志。 我的法力更进一步之后，就好像现在这样，只要集中我的意志力，就可以在海市蜃楼中见到我想见到的东西，包括幽灵。 哦，昌少爷的法力更上一层楼，那和慕容谦主师咪不分上下？ 主师是个有超能力的人，这一点我比不上他。 那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？看落那个师爷杰和丁洛斯都没什么可疑，是普通人一个，尤其是那个师爷杰，一听到鬼呢就揽住少小姐，真是丢晒男人的架。 点都好，唔可以疏忽。司马少棠一定收到风追杀慕容少，我哋要尽快护送新主师翻西岸。 司马少棠咁精明，又有超能力，佢应该知道少小姐冇杀伤力噶。 系啊，但系佢唔清楚慕容家族嘅魔法最高境界系去到乜嘢地步。况且慕容谦指明慕容少做新主师，一定有原因。无论咩原因，司马少棠都唔会放过慕容少。 点解一下对师爷杰咁冷淡啊？ 佢向你投诉啊？ 嗱，又唔好讲到投诉咁难听，系诉苦啫。咁你唔肯定就唔好去惹人啦，搞到人哋唔上唔落咁。 咩？我惹佢啊？是他日日嚟超市先嘅、哦， 系咁到最后你都俾机会人、哦，点解又缩沙啫？ 佢啊都唔系男人嚟噶，一听到鬼啫就成个跳上嚟揽住我，搞到我啊失去平衡，搭起树啊，仲话只要佢保护我、哦， 咁系人听到鬼字都惊噶啦。你当初同我讲嗰阵啊，我咪震咗一轮。 咁你系女仔嚟噶嘛，又点同呢？鬼啫嘛，又见我惊？ 你天生阴阳眼，见怪不怪，梗系唔惊啦。又是你说跟啲鬼由细玩到大嘅，喂咧，乜鬼都会大嘅咩吓？ 我是话细细个就同鬼玩，咁后来妈妈知道吓到傻咗咁醉，不过习惯咗咪冇事咯。 妈妈，你又话你系孤儿嚟嘅？ 咁孤儿啊都有妈妈生噶嘛，咁佢死咗我咪变孤儿咯。唉，唔好讲啲伤心事咯。 瑞士猫啊，师爷杰咧真系好好人噶， 我知啊， 好难得有个人中意你噶嘛，你要珍惜啊！ 哇，珍惜咁深啊，我真系要谂谂佢啦。 咁都要谂， 再唔起身翻工咧，就是招炒友噶啦。哎呀，唔好似冤鬼缠身咁好唔好？俾侍头婆见到我实行是招炒友啊！ 我进步咗噶啦，我听到鬼都唔惊啦，依家你俾次机会我啊！ 嗯， 好唔好啊？ 哇！你哋咁早出嚟行街嘅？ 吓、啊？ 你哋唔系见光死嘅咩？哦，系啊，嗬！你哋本来就死咗噶嘛，唔好行咁埋嚟啊！我朋友会惊噶。 啊？我唔惊噶，我真系唔惊噶啦。哇！你玩我？ 啲鬼啊，跟我一世噶、啊，你唔适应咁点一齐呀、 啊？冇第二个方法可以解决嘅咩？ 有，唔拍拖咯？ 唔得。不过我问下嘅咋？我哋拍拖咧，系咪成日都有一班人？唔系啊，系有一班啲咩嘢咁跟住我哋噶？ 系噶，佢哋咧系我嘅免费保镖。 免费保镖？ 嗯？ 哇，咁你可唔可以话俾佢哋听，一个保镖够晒数啊？吓、啊，唔该你叫佢哋企远啲、离远啲咁同你打下招呼咁咪好咯，系咪？ 师爷杰， 哎呀，都系冇嘢啦。我适应能力好强噶，为咗你咧，我会适应同啲鬼分享你嘅日子嘅。唔系，错，应该话同鬼相处嘅日子啊，嗬。 善利啦。 你知我是边个吗？ 爸爸话你是梦容千大哥，亦即是未来的主师。 嗯，你知道乜嘢叫做未来的主师？ 爸爸话喺梦容街里边最大的人咯，但是我看到好多好多人仲大过你啊！ 你今年几岁啊？ 十岁。 过多十年咧，你就会明白噶啦。 哦，大哥，你几岁啊？ 我大你七年，你估下我几岁？ 大七年啊！ 嗯， 大七年，啲手指数唔晒喎。 吓、啊，喂，你咁蠢啊？咩大马冇读书咩？ 你发梦啊？吓、 啊？好似是梦，又好似不是梦啊！ 哇，你不是人嘛？连是不是发梦都分不出。 咁喺梦中想翻起童年的事，算不算是发梦噶？ 咁复杂啊！喂，讲嚟听啊！ 吓、啊，唔讲啦，我想睡觉啊！ 屎猫啊！你搞到人哋咁丢人， 八卦妹啊！叫人在戏院门口等咁耐都仲未到，好，俾多五分钟你。 系， 哦， 咁啱嘅，你睇戏啊？ 我唔识你嘅、哦，做咩要答你啊？ 我哋见过面噶啦，五合燕窝咧。 五合燕窝？ 嗯。 哦，我记得啦，你一直想我送货嗰个啊嘛。我约咗男朋友啊，唔该你借名。 唔该借名，你当我系嗰听嘢啊？ 咁喺我眼中，佢哋同人一样冇分别噶、哦。 喺你眼中即系， 我有阴阳眼，你所知嘅果听嘢咧，就企喺你身边咋。 系，系咁啱嘅。 吓、啊，你同鬼打招呼，乜你唔惊嘅咩？ 行得正，企得正，点解要惊啊？ 哼，死顶咋啩？ 你嗰个师爷杰就系、 是。我边个讲我坏话？ 佢咯。 哦，我认得你啦， 得闲再揾你啊，拜拜。 吓、啊，哇，当我冇到、啊，当住我面话得闲再揾你，咁都得。 你啊，点解迟到啊？ 塞车咯。 有冇第二句啊？ 先套戏咧，有几幕都好有感觉。 系咩？ 嗯， 冇觉、啊，讲嚟听下。 例如话手拖手嗰场咧，几温馨啊！ 啊哇，你唔使现场示范系嘛？放手啊！ 放咯，我永远都唔放噶咯。 大人睇戏系有阴谋嘅。 我未追过女仔啊嘛，我唔识得点样去表达。丁乐师又话套戏啱我哋睇、啊， 又系丁乐师，咁你不如追丁乐师啊，悭好多噶、 啊。你呷醋啊？ 哼，拍拖系两个人嘅事，拍拖系好自然嘅事，拍拖咧。 阴风阵阵嘅，你嗰班保镖有出现啊？左边定系右边啊？ 四周围都有啊！ 四周围都咁多，喂，家阵清明咩？ 咦？点解有一个净系见到个白影，见唔到个样嘅？你唔使咁样眼超超啦，妈妈生得我咁蠢都冇变噶。 你姓慕容噶？ 咁又点啫？个个都睇我唔起，我一大由慕容家开始啊，你哋个个都定咗我死罪噶啦。 我睇唔起你，唔系因为你系二叔嘅私生女，二叔带得你翻嚟，我哋就要承认慕容家嘅一份子。我系嬲你唔争气。丢晒慕容家嘅家， 嗱大哥，我虽然傻下傻下，但系我都好自量噶。喺咁多姊妹当中，我系最无能嘅一个。可能我饮嘅系大马水，而你哋饮嘅系西安水咯。 你讲嘢用下个脑啦，咁都讲得出？你唔好讲自己烂唔专心，连基本法令都学唔到。 你放过我啦，多我一个唔多，少我一个唔少啊！ 慕容笑，慕容笑啊！你同我听住，再唔专心练慕容魔法，我就踢你出慕容家！ 哇，好彩系梦咋？哎呀，唔系噃，大哥的而且确逼过我练慕容魔法噶，咁奇嘅，点解会喺梦中谂翻往事嘅？大哥有超能力，慕容魔法人练到最高境界，唔都系佢喺度搞鬼？又想捉我翻西安啊！哎呀，唔会噶，唔会噶，我咁慕容翻西安啊，都系废人一个啦。慕容家族点可能容纳一个废人啫？唉，我自己谂多咗，谂多咗啫。有个白影企喺窗口度嘅，点解见唔到个样噶？唔通唔系嗰挺嘢？唔通系外星人？ 瑞士猫，你到底承唔承认佢系你男朋友？ 哇，你当住佢面问我，我点答你啊 ？Open 咯，我哋三个咁老死，咁就算你玩 no 啊，最多唔系我一个人伤心嘅啫。 梗系啦，我冇理由陪埋你一齐伤心噶嘛。 玩内讧啊？ 冇啊。 咁既然讲到大家咁老死，咁你哋帮我解答一条问题先啦。 咩问题啊？ 我呢成日见到而你哋见唔到嘅嗰挺朋友呢，最近啊出现咗一个硬耳口鼻揦埋一嚿㗎，点解会咁㗎呢？ 嗯，你都话佢哋同我哋冇咩分别㗎嘛，呢个硬耳口鼻揦埋一嚿㗎，生前一定係俾人毁容啦。 仲有一个可能性嘅，佢生前整容落到阴间啊，阎生啊唔接受佢嘅碌，咁啊罚佢打回原形囉。咁但係整咗㗎嘛，又点还原啫，咁啊变咗硬耳口鼻揦埋一嚿囉。 嗯，整容呢个可能性又高啲，磨面磨到乜都唔见晒都好大可能。 磨面 乜都唔见晒？ 系啊，磨到眼耳口鼻都唔见埋。 咦，咁核突？ 你唔惊嘅咩？ 话时话佢喺唔喺度啊？ 我唔惊，不过好奇咯。 我谂咧，我都系同你保持距离好啲啊。 喂，衰婆啊，你咁冇义气啊嗱？嗯，你唔走？ 我要保护你。 你唔惊咩？之前你好惊噶噃。 惊就两份咯，我唔会俾佢伤害你嘅。 你都见佢唔到，点保护我啊？ 拖住你只手咪保护到你咯。嗯， 傻猪。 拖住你只手仔真系好温暖。我哋咪拍紧拖咧？ 咁不如你浪漫啲啊！一切尽在不言中啊。 OK 啦，浪漫啲啊，尽在不言中吓。喂，唔讲嘢点沟通啊？ 用眼咯， 用眼都得。 发生咩事啊？ 哇，架车自己停到有嘅， 自己停 系咯。 啊， 你望咩啊？ 我啲朋友一个都见唔到，应该唔系佢哋做嘅。 系我啊，萧小姐。 啊、你系边个啊？ 哇，你又话冇个听日出现嘅？ 啊， 卢世昌。 萧小姐，好耐冇见。 佢系慕容家族嘅人啊。 我叫高明，有咩得罪，请萧小姐唔好见怪。 你哋唔好左一句萧小姐，右一句萧小姐啦。我已经唔当自己系慕容家嘅人啦。 你身上流嘅系慕容家族嘅血。 管家仔啊，当年系你亲手放我走噶，你唔好话我听，你而家要亲手捉我翻去啊。 就凭你仲记得叫我管家仔，咁就证明你嘅心中有慕容家族。 冇啊，嗰处系地狱，呢处系天堂。我而家生活得好好，你走啦！ 你仲记唔记得？你争我一个人情。 今日你放我走，就当我欠咗你一个人情。睇下如果有缘，我一定会还你呢个人情噶。乜都可以还你，就系唔跟你翻慕容家。 你大哥慕容谦已经往生。 讲大话都唔识讲啊！大哥咁后生，点可能死啊？ 我管家冇呃你。在上个月主之突然吐血昏迷，一直都没醒过。 啊、我不信。 你认识我这么久，我有没有骗过你？ 在慕容家除了爸爸就只有你和你爸爸对我好。但是今次你要我回西安，就等于推翻我落地狱啊。 你是新主师，身份完全不同。 我是新主师。 慕容谦主师一早立下遗嘱，而你就是继承人。 他是不是病到懵晒写错嘢啊？就算传位啊，都是传俾慕容雪啦。他打得又睇得，我臨豆腐一件啫。 主师传位俾你，一定有他的原因。你知唔知你而家好危险啊？ 唔知，不过你再唔走咧，我就肯定好烦。我而家叫 Sweet Smile， 冇人知道我叫慕容笑噶。 有，司马少棠天生有超能力，而他所练嘅魔法未必输俾主师。他是一个隐形人，冇人见过他的样子。但是司马少棠四个字却是慕容家族的大忌。 听过他聊事与神，我管家担心他对你不利。 隐形人？难道是他？ 哪个他？ 你知道我阴阳眼的啦。最近我发觉那些朋友里面有一个，我只是看到白影，是完全见不到他的样子的。 蛤？张少爷，你不是可以看到幽灵的吗？ 为什么我会看不到的？ 你又没有阴阳眼，当然看不到啦。他又出现了。《 魔法世家》第三集，导演关瑞琼，配音罗冰心，敖世昌、陈川辉饰演，慕容笑、连杰明饰演，司夜杰、郑其元饰演，丁洛斯、罗佩莱饰演，谷明、叶宝胜饰演，慕容谦、朱广威饰演。 So 全心的相信，将来年月如何在境内磨练，照出坚强与信心，重新的上演。再见。